九，狗年旺旺旺。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那春节期间呢，这个电影院真的是很火爆，对不对？像这个《唐人街探案二》啊，《捉妖记二》啊，这个《西游记女儿国》呀，《祖宗十九代》啊，等等等等，真的是热闹，是吧？啊，那这么多部的电影，在春节期间你都支持了哪一部呢？还是四部全部都看了呢？我觉得都看也不错哈，因为放置那么多的时间，到底要看什么呢，是吧？那刚才听到的那样一首 Funky Monkey 呢，也是电影《里约大冒险》的主题歌啊。你还记得那群猴子们吗？相当有型啊，这个腰缠大金表，手戴金溜子啊。那猴子们在里约迷人海边的夏日风情下摇曳身姿，相当的嘻哈，相当的出位呀。那所以有一些时候，电影虽然过去很久了，但是呢，它的音乐啊再次响起的时候，还是可以让我们想到当年很多很多精彩的画面的，是吧？好了，这个时候呢，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也许你看过这部电影的，对它才更加的有共鸣。 祝福给你， 我要祝福你身体健康棒棒， 是大北京。各位亲爱的朋友 ，Long time no see， 还比跟我们一起。春节春节就要来临，唐探来送喜，年终奖压岁钱数到手抽筋，又是一年合家团聚来应援看喜剧，这一年多欢喜幸福满意。 多么熟悉的一首歌，对不对？终于有人可以重新的翻唱它了，而且这么的喜气哈。那这是来自《唐人街探案二》的主题歌啊，是来自潘粤明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啊。那看完这部电影呢，抱拳比心的手势呢，成了登门拜年的新的姿势。那经典的歌曲填词新唱，旋律是欢快有魔性啊，而且呢，歌曲中连送了十大祝福，你最想要的到底是哪一个呢？好了，能量，因为我们来继续说完了这个《唐人街探案二》呢，我们再来听一听《捉妖记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那一首《什么什么》。那在这首歌 MV 的拍摄现场呢，也是被布置成了一个色彩缤纷的大 party。那像胡巴呀、笨笨啊等群妖，动作灵活敏捷，萌趣又不失童真。那少女心爆棚的蔡依林呢，不但被这个暖萌可爱的群妖逗的是开怀大笑，还被妖界的第一暖男成功圈粉，躺在笨笨的怀里表白，真的很喜欢他啊。这个肚子大大的会很有安全感。那这部电影你看了吗？如果你看的话呢，同样会很有共鸣。所以呢，听听看吧，来自 Jolin 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捉妖记二》的主题歌，叫做是什么什么？掌声请。 你的头是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哭什么？笑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加倍完美。为什么？做什么？有你下美下美，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大笑，学你表情，学你装作，就算笑或笑，不见面看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天覆地，但不急不一下，烟火两人也没钱，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别说什么陪伴，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 别说什么拍不拍，有你相衬相调，我们百分二百完美。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 别说什么拍不拍，有你相衬相调，我们百分二百完美。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我们说这个春节过的呢，让大家都快成了思想家了哈，感悟生活的酸甜苦辣的啊，自己成长的童年回忆的，父母老去的，时光的流逝的，朋友的离别的，亲人的牵挂的，等等等等。但是这所有的所有呢，唯一改变不了的就是一颗爱家的心。没错，成长呢总会有成长的过程，成长的付出，还有收获，还有彷徨。心向何方，何方有心，时间在哪里，方向就在哪里，路就在哪里呀。 我们是天上的星星，我们在孤单的旅行，相遇是种奇迹，想懂得爱你的意义。 旅行，用温暖微弱的光照亮了彼此的心，我们是天上的星星。 OK， 来自牛奶咖啡带给我们的小歌叫做是星星。那么春节回老家呢，看到了熟悉的人和物，打开了童年的回忆，美好的感觉呢也是浸润心头啊。许久以后呢，才会发现童年为什么那么美呢？若明月天上独有，清澈明亮，因为只是自己没有把现在过得那么美罢了。那所以说呢，一年一度的春节呢，现在已经没有儿时的记忆了，更多的是现在的一种简朴和现实。小时候的春节呢，只能成为童年的回忆，那真的不知道以后的每一年的春节到底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好了，不要这么感伤了，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来自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遗失的美好，听听看吧。 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 雄厚的刀枪，一对花一定不尴尬，买个胸针，买个我家爱你，你和爱我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几瓶心静静借五月光，心跳拢无习惯，唇角你那无味，喊我看一场电影，咱都行到这位船拄煞。 相遇。

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welcome back, 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人呢，在不同的阶段呢，就应该做不同的事儿啊，不能呢总是沉迷于过去的荣誉还有成就。人到中年呢，逐步成熟，那自然呢就不会再如年少时那种轻狂还有横冲直撞。感情、社会、生活、人性呢，在陈奕迅的歌曲《积木》当中融为了一个完满的整体。我们不想用言语来强硬的灌输道理，而是选择了用歌声徐徐善诱，告诉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积木一样。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陈奕迅《积木》。 现实乃经没了，后来糖也没了，就开始习惯喝黑咖啡了。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现实沉默长了，后来吻也停了，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说的全是我不想听的。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盖得多像家，下一秒钟 呢是一蔬一饭，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看不见的小琐碎，只有懂得经营细节的人呢才会永葆爱情的青春。所以呢，如果你正在经历爱情的话呢，希望能够认真的去面对爱情里即将到来的每一份酸甜苦辣，好吗？好啦，那每一首歌曲的诞生呢，它的背后都有着很奇妙的故事。那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节目最后呢，还是要为你推荐一首励志单曲，叫做是 One Life。那么主唱激情澎湃的演唱呢，加上全曲激昂向上的主调，让人听了之后呢，就觉得很兴奋，也很振奋。告诉我们，生命只有一次，不要停下你快乐生活的脚步哦。好啦，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You can't get it if you don't keep giving. Can't get it if you don't keep giving. Givi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感觉熟悉又生疏，时间